第51集，我们云里雾里听出了个来龙去脉，终于理清了我们的计划，那就是我们要去外城了。好久没出远门的乌贤蝉，此时此刻看他也顺眼起来，甚至和颜悦色地往他的浴缸里撒了一些鱼食。要知道，因为他霸占着这个浴缸，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在一起洗澡澡了。大哥鱼叫做鱼五月，是五月份孵化的，他父母就随便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。按理来说，这都是妖精啊，哪还在乎是不是同性恋呢？可是他父皇疼爱母后，只生了这么一根鱼苗苗，还指望着他传宗接代呢。他来这么一出，对方还不是好人，是只反叛的凤凰。虽然说凤凰是因为他才成的叛徒，但是也不是好人。哎呀，老人家怎么会讲道理呢？这东西啊，真要说起来，我觉得应该算是祖上的积怨。毕竟鸟跟鱼自古以来就是冤家，水火不相容。五月在飞机的浴缸里啊，喝着红酒唉声叹气。 唉，怎么就没了？那么大一只鸟怎么就没了？ 乌贤蝉吃了一块蛋糕，挑着眉问道，语气之中洋溢着不屑一顾。 冒昧的问一句，有多大呢？ 得有个小5米吧，展翅小10米。 啊，你说翅膀啊，我也挺大的呢。 我凑过来。是啊，18呢。于五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 哼，凡人。 我不服气地看着他。哦，那你的呢？比老公我从来就没输过。我挺直了身子，自豪地看着他。于五月得意洋洋地伸出了两根手指。 20，我亲口测的。 我倒吸一口冷气，带着失败的乌贤蝉溜了。但是我们在包间的时候，我又觉得18也不错，至少吃起来方便。外城是有名的海滨城市，一年四季气候宜人，风景优美，是约会的好去处。之所以来这里，是因为五月跟我们说，他们本来想好一起来找我们，但半路上两人分散了。他觉得凤凰大概会来这片大海里找他。在有些时候，我相信心有灵犀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我相信移动电信和联通。他们不用手机，我不是很能理解。就连乌贤蝉都有手机了。对此，乌贤蝉的解释是，他们在各自的部族聚集地啊，在平时的时候靠法术联系，但是在人间法术并不那么好用，所以才会失散。在下了私人飞机之后，四个彪形大汉扛着浴缸下了梯子，于五月的尾巴啪啪的拍水，弄了人家一身水。保镖们的衬衫贴在了身上，勾出了精壮的肌肉轮廓。我看着看着，不小心上了一下手，被乌贤蝉瞪了好几眼。海浪拍着海岸，于五月在岸边深吸了口气，脸上挂上了一抹自信的微笑，随后挥舞着双臂，朗声喝道： 水开！ 海水非常听话地向着两边纷纷而去，露出了水下柔软的白沙和不再招摇的水草。 走啊，咱下海。 乌贤蝉露出了一个为难的表情，可怜巴巴地看了看我。众所周知，猫不喜欢水。于是我也挥了挥手，不下去了，到了你的地盘你还能害怕呀？于五月在阳光下摇着自己漂亮的尾巴，扬起了水花来。 大哥不是害怕，大哥想带你们去海底银行搞几颗夜明珠抵债。 他这样一说，我才想起来，原来这大哥还欠我们好多好多钱，我都忘了。我又看了一眼乌贤蝉，在老公跟钱之间抉择了起来。乌贤蝉委屈兮兮地看着我， 老婆能不能不去啊，等他上来呗， 我给你订了海景房的酒店呢，我们可以在露天的泳池里这样那样，晚上还可以在屋子里看鱼们来回游，怎么样？ 别去了吧。 我想了想，对五月说道：“那好吧，你下去要注意安全啊，晚上别忘了回来找我们，我们一起去吃海鲜，好吧？”五月纵身跃入了海中，只露出了一张漂亮的脸来。 好吧，我去探探信，晚上见。 我跟吴贤禅回到了他所说的酒店，进了屋子之后，他就紧张地看着我。怎么了？你怎么看着不开心啊？我亲力亲为地收拾着行李，把东西都放好，看着他，漫不经心地问道。他紧张兮兮地说道：“ 老婆，你被海妖诱惑了，你没有感觉吗？你最近都不像之前那么在乎我了。” 这不会吧？我停下了叠衣服的手，开始仔细的反思，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。我在刚才竟然在钱跟他之间做了抉择，这可了不得。于是我放下了衣服，上前一步，捧住他硕大的猫猫头，在他湿漉漉的小鼻子上狠狠亲了几口。呼贤禅抱着我滚上了床，用爪子在我后背踩奶。 我错了，老公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感觉到。 这就是他们的魔力，你感觉不到，这是他们骨子里就会的媚术。 我趴在他毛茸茸的怀里，亲着他的下巴。 但是我也没有感觉我有喜欢他呀，我还是爱你，不过是刚才有些迟疑了。 他们的媚术有后遗症，鱼脑子，你知道吗？如果长时间被他们不自觉的蛊惑而没有破解之法的话，就会健忘，会忘记一些东西，重要的不重要的。而且五月显然学术不精，我怀疑她老公不是因为什么别的事儿不见了，只是单纯的忘了，又不知道自己怎么变成了叛徒，回凤凰族的部落去了。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那于五月啊，岂不是很惨吗？我疑惑地看着他。 要是摒弃这种本能的话，要剔除掉尾巴里最中间的一块骨头，很残忍。但更残忍的是，凤凰忘了五月，五月却在苦苦寻觅。 唉，世人皆苦，这可怎么办啊？ 我叹了口气，他安抚性地拍了拍我的后背。 等到那条鱼回来，我们一起研究一下，这真相总要告诉他的，不过总能解决的。 哼，你有办法。我笃定地说道。他神秘地瞄了一手。 作弊，老黄历在我手里，我什么查不到。现在把衣服脱了，让老公做一下弊。 我愤恨地说道。下贱，你那是作弊吗？你那是缠我的身子。你我补全了老黄历之后，它就变成了一本小书的样子，纹在了我的脊背上。巫贤禅也不能再随随便便地召唤它了，而是需要按在上面才能够召唤出来。我们彼此相爱，又互相制约。